去村虽近而不闻声，北方高下，远游生疾，是故北方距卢舍大。500公的距离在摩揭陀国等于一居卢舍，而在摩揭陀国北方的诸国，500公等于半居卢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摩揭陀国的国土在平原，从村落处远离500公的距离，就听闻不到吵杂的声音了，也就可以称为阿炼若处。而北方诸国土地是高低不平的山虚，距离虽然远，可是在山上还是可以听到山下村落吵杂的声音，所以北方的一居卢舍要比摩揭陀国的一居卢舍要大。从以上所讲看来，以距离的长短远近来判别阿炼若处并不是很准确，还是依照真谛三藏所说的离身处、离砍伐处、离斗争处来解说阿炼若处比较圆满。俱舍第十二，广遍其量。比云：宋云，即为为金水，兔羊牛细成，己湿麦指节，厚厚增七倍。24指轴，四轴为公量，500居卢舍，此八于善那。在俱舍论第12卷中，广遍长度之量，在论中有颂文说明长度的单位。颂文如上面所说，我们下面依论文来解释颂文。论曰：即为为初，指节为后，因之厚厚皆七倍增。这个是说明第一颂。即为为金水，兔羊牛细成，己湿麦指节，厚厚增七倍。论文说最初之量就称名为极为，一直到最后之量的指节，中间的各个单位都是以七倍增加的。下面论文详细解说各单位以七倍增加。为七极为，为一为量，累积七个极为之量等于一为量。这七个极为之量为一为量，不是说七个极为连接起来为一个为量，是说一个极为在中间，然后上下左右前后各有六个极为，合起来称为一个为量。积为至七，为一精神，七个为量累积成一个精神量，积七精神为水成量，七个精神量是一个水成量。水成积至七，为一兔毛成，积集七个水成是一个兔毛成量，积七兔毛成为一羊毛成量，七个兔毛成等于一个羊毛成量，积羊毛成七为一牛毛成，七个羊毛成是一个牛毛成量，积七牛毛成为细油成量。细油成就是我们有时候在阳光底下看到的那些油成，七个牛毛成就是一个细油成的量。